啊，德国的技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， 没错没错。 同时还有就是性价比极高啊， 嗯， 因为这款产品呢，它一罐在市场上的价值是16块钱， 16块钱一罐。 对，严然说，那这个产品组合26加10，36罐的话，那就500多块钱。 对，500多 啊，那今天我们只要 199元 啊，所以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实惠。再说一下电话，电话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飞鱼这个本身营养价值很高，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，都要多吃鱼，多吃海里的鱼。 对，没错。其实我们今天这款飞鱼呢，我们有一个这个在医学上的一个说法，叫做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。嗯、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，里边还有两种物质，一个是 DHA。 DHA。 很多妈妈说，哎呦，这个我熟悉啊，那孩子的奶粉当中都有。 都 脑黄金嘛。 对，添加 DHA 嘛，那个添加东西越多， 对对对， 它越贵嘛。 哎，你说对了，这个奶粉价格就越高，就所以说 DHA 是脑黄金，专门补脑的，给宝宝来说是补智力的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一种呢，叫做 EPA 是脑是这个血管清道夫。对于老人家来说的话，血管清道夫的作用就很多，比如说我血液当中形成了这种小的单剂啊，包括说小的这个血栓的形成啊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清除掉，但是这不是我吃一顿就可以做到的，毕竟它不是药嘛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定期的多量的摄入鱼肉白肉，就是这个原因。 多吃鱼，多吃鱼啊。你比如说女人想年轻想漂亮， 对， 也是要多吃海鲜。孩子呢想聪明想长个，你更是要多吃海 鲜。老人都说想聪明多吃鱼 啊。对，是这个道理哈。老人也是，老人不仅是要补充这些个鱼当中的刚才说的不饱和脂肪酸啊，因为你的比如高血脂啊、高血压等等疾病啊，都是因为这个大肉，然后这个大油， 对， 但是其实鱼的脂肪含量其实并不高。 对，鱼类它的含量，尤其是脂肪含量非常低，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。 对，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包括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女性，你看着她平常吃的很多， 吃的不少， 但是身材还很好， 哎， 皮肤又很棒。那是因为人家吃鱼吃的多， 怎么回事呢？ 对， 道理就是在饮食上， 没错。 你看也是大口的吃肉，但人吃的是鱼肉，对吧？不是说大口的吃什么牛羊猪肉，不是那样的。所以说，身体能量又够，同时脂肪含量又少， 对， 调好， 对， 好看漂亮。那当然了，这个产品里边今天推荐这个阿尔蒂的鲱鱼罐头啊。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就是你不用挑刺儿。 没错，这个我要强调一下。很多人说这个鱼罐头啊，第一我告诉你啊，整条的，去头去尾去内脏之后一整条，就是咚咚咱们两三刀下去之后的整块肉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呢，说到整块肉，我告诉你，丰富胶原蛋白的来源是哪里？鱼皮。我保证新鲜，所以它有鱼皮。第二，里边你刚才说到的鱼骨，它是丰富的天然钙质的来源，我也给你保留了。但是它会不会卡嗓子呢？我告诉您，一点都不会，小孩老人家都放心吃，因为我们用进口的德国高压高温技术把它压得酥酥烂烂的，入口即化， 很酥， 对， 所以很酥，吃起来很方便， 没错。 如果说您不会挑鱼刺的话，您放在嘴里边，您简单嚼一嚼，发现也没问题， 对， 钙质也补充了，味道又很好哈， 没错。 另外还是要说，确实价格便宜，今天一共是26加10，26罐茄汁口味的，再加上10罐送给大家的香辣口味的，一共是36罐。 没错，36罐，就说26罐的话，我们这一箱在市场的价格是399块钱，是先省了200块，199了， 199， 然后再送10罐香辣的，然后是你这样算下来，刚才说是5块多一罐， 5块5嘛，5块5。刚才严然都说是199了，已经降到199元了。 对， 199元，您拿回去的不是10，不是20，而是36罐，来自于荷兰的鲱鱼罐头哈。 对， 说电话，电话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小小的鲱鱼，小小的鲱鱼已经成为荷兰的一个文化标志，成为欧洲一些国家老百姓日常餐桌上最常食用的一种食品，就是鲱鱼。 对， 里边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，比如说刚才 DHA 啊，欧米伽三呐，然后 丰富的蛋白质啊， 丰富的蛋白质和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啊，都在这个鱼里边有。来自于荷兰鲱鱼，中国不产这个东西，没有， 对， 所以它确实原材料都是从欧洲那边进口过来的，原产地没有问题。另外